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一网打尽，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二集，金蝉脱壳。 黄金大案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场战役，803沈西向局领导汇报了他们的 X 行动计划，欲与澳门黑社会有义工做一较量。由于黑社会的头目许文和张毅的关系密切，因而803决定先从张毅身上打开缺口。但是当他们去捉拿张毅的时候，没料到他却狡猾地溜走了。张毅逃到了宁波，隐藏在他的弟媳妇朱红家里。张毅告诫朱红，一旦上海公安局派人来调查此案，让所有和他有关的人将责任统统推卸到他的身上，而他自己则想孤注一掷，溜之大吉。张毅漏网，803自然不会放松对他妻子叶英的注意。 去哪儿？ 曙光中学， 找叶英。 对， 会有结果吧？ 结果不去怎么知道？ 上次我就怀疑他讲的是不是真话。张毅毕竟是他的丈夫啊。 哎，沈西， 嗯， 你相信另一种忠诚吗？ 嗯， 哦，就这停下吧。 啊， 别开到他们学校门口了，免得太引人注意。 好。 请问你们找谁呀？ 找叶英。 哦，教导主任呢？ 对。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 嗯。 又是哪个学生出事了吧？ 不不不，我们就找你们的教导主任。 哦，他正在开大会。 哦， 在学校的大礼堂。 怎么走？ 哎，这样，朝前面走，往左边拐就是了。 啊，谢谢啊。 啊，不客气。 学校没有校风、校规、校纪，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过去女同学爱漂亮，现在呢，男同学也打扮起来了。同学们，追求外表美仅仅是一种低层次的美，真正的美在于心灵美、精神美。 他讲的真够精彩的。 穿着名牌的 T 恤衫，那些学生看来对他很敬重，这么大一个会堂里如此好动的学生， 可是呢 竟然都鸦雀无声啊。 哎， 你的感叹今天好像特别多。 是啊，我怀疑人对自己和对别人似乎有两种标准。 你这话说的也够精彩的，富于哲学思辨。 跟你学的嘛。小声点。 国家、家长和全校的老师都对你们寄予厚望，因此你们就更应该自强、自尊、自爱，为祖国的未来挑起这副承前继后的重担。好了，我的话完了，现在散会。 听了你的讲话很有些启发。 是你们呢？ 怎么有点意外？ 不，不过你们挑的场合有点不大合适吧。怎么有事吗？ 对，你看我们是在这儿谈还是到你的办公室去？ 既然你们已经站在这儿了，咱们就少浪费点时间吧。我知道你们想问点什么。 既然你知道了，那么你不至于让我们失望吧？ 恐怕只能让你们失望了。 哦，这话怎么说？ 你们无非是想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可遗憾得很，自从他那天不辞而别以后，我就没有他的一点音讯。你们恐怕很少顾及一个家属心理和感情的承受力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比你们更想知道他的消息，虽然他所做的事我从来就不清楚，而且也不想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哦，你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下面还有一个会议，侨办要召开侨眷议事会。对不起，我得告辞了。哦，当然，如果我比你们先有了他的消息，我会来告诉你们的。 我们相信你会这样做的。 哼，嗯，感觉怎么样？ 无可奉告。 真有意思，现在当个侨眷挂在嘴上也挺自豪的啊。走吧，还站着干嘛？我不是早说了吗，不会有结果的。嗯， 这个女人倒确实有点不同寻常。 803和沈西刚回到局里，国际刑警北京中央局就发来了专电。 803， 嗯， 北京发来了专电。 怎么说？ 他们说已经和澳门国际刑警取得了联系，对方同意引渡许文和洪志。 好， 怎么样，咱们又该南下了吧？ 南下？是啊。那这儿怎么办呢？ 嗯， 我看这样， 嗯， 既然呢澳门警方答应引渡，我们不妨叫广东公安厅的雷队长直接跟澳门警方联络，引渡这两名罪犯。 这也好。 啊，是不是广东公安厅刑警大队？ 是啊。 请问你们雷队长在不在？ 我就是啊。 什么？你就是啊？ 你是刘刚吗？ 对呀。雷队长 啊， 有一件事又想麻烦你了。 什么事啊？我估计你对黄金案依然干劲十足啊。是不是跟许文有关呢？ 正是这个事情。 好，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许文近一个时期虽然一直龟缩在澳门， 嗯， 但他们的活动仍然很频繁。 是吗？ 不时派人入境搞一些非法的交易。 雷队长， 嗯， 我们已经把许文、洪志的材料上报了公安部，公安部国际刑警中央局跟澳门警方已经谈妥了，澳门警方同意引渡许文、洪志。我想请你啊直接跟澳门警方联络一下。 刘刚啊， 啊， 这事儿可是太巧了。 怎么说呢？ 上一段日子澳门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罪犯都逃进了大陆，澳门警方请求我们协助 啊。 现在这些罪犯我们都已经捉拿归案，不久将递交给澳门警方。你们这事儿我看没问题， 嗯， 就交给我办吧。 好， 他们还欠我们一笔情呢。 这真是太好了，我马上把许文、洪志的材料以及他们的住宅电话发电传给你。 好，你就等着好 拜托了，谢谢。小张，你马上把许文他们的材料整理一下，发往广东。 好，我这就去办。 万历三 啊， 张毅的背景材料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 好啊，说说，让我们都听听，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16岁参军，在沈阳部队，到过朝鲜战场。 嗯， 曾写过些报道和小说以及电影剧本。58年加入作家协会，64年复员后回到了上海。 哼，还是个作家。 嗯， 真是个人物啊。 还有些什么？ 他85年退休后，87年在陕西南路买了一幢房子，花了10几万元钱。 他哪来那么多钱？ 87年，哎，那个时候他还没参与走私黄金呢。 是啊。 嗯，这里面啊大有文章。 嗯， 沈西， 嗯， 你想过吗？通过这个案子，我发觉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不少还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呢。 嗯， 这真是新形势下的一个新课题。 是啊，金钱的诱惑确实会使不少人为此而堕落。 啊，还有什么情况？ 哦，还有他女儿张兰去年移居香港，他在86年嫁给了一位香港老板。 啊， 不过他也有不良记录。 什么？ 他在83年819时曾被当地公安机关拘审，后来被判处2年劳教。 什么罪行？ 勾引外商，有卖淫行为。 这一家子， 嗯， 在这个案子中家属犯罪可算是一大特点了。 这里面啊恐怕又有个故事了。 嗯，怎么？ 恐怕87年他们买的那幢房子啊是他女儿赚来的吧。 嗯，嗯，这真不可思议啊。 沈西， 嗯， 你看过复活吗？ 你又产生什么灵感了？ 哼，托尔斯泰经过长期对监狱的采访，他把罪犯犯罪的原因归纳成6点基本要素。 哪6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部分罪犯都是社会上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的人。你看啊，他的观点啊虽然有片面性，但确实很深刻。其实不论是什么社会，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的人都有2种走向。 嗯， 一种呢走向坏的方面，而另一种却会成为社会的财富。为什么当今在我们自己内部会出现那么些败类呢？也正是这个原因。 这怎么理解？ 过去啊有不少活跃而又不安于现状的人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唯有仕途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嗯嗯， 因此呢纷纷的入党提干。可当3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其中那些啊居心叵测的人又以最快的速度调整自己生命的航向，为获取利益又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走向犯罪的深渊。 你真该到党校去讲上一课。 呵呵，只要有机会啊，我会把我办案中的体会毫无隐瞒的披露，让世人警觉。 嗯，哎，803，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对付张毅？ 你估计他潜到哪儿去了？ 南方或者宁波，也有可能他哪儿都没去，还在上海。 嗯，听上去啊倒挺全面的，可等于什么也没说。 那你说呢？ 我看咱们倒有必要到宁波走一趟，不管他是否在宁波，那一摊子事儿啊该到曝光的时候了。 在一个阴沉沉的夜晚，当街上的行人已经十分稀少时，张毅从他弟媳妇朱红为他安排的隐匿处悄悄地外出了。经过这些天的思索权衡，他已经基本上做好了金蝉脱壳的一切准备，只等付之行动了。在浓重的夜幕下，他走进了宁波电讯局。 128号5号电话亭。128号5号电话亭。 请问许文在家吗？ 我就是，你是哪位？ 哦，许老板吗？我是张毅呀。 张毅？ 哎， 你老兄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我出事了。 啊？那你现在呢？ 上天有眼，让我溜了。 你现在在哪？ 哦，我在宁波。许老板，我已经把后事都安排好了，现在可以脱身了。 你有把握吗？ 八九不离十。 那你准备去哪儿？ 许老板，这个你心里清楚。 想来这儿？ 对对对，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到我女儿那儿去，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来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搞张回乡证什么的。 那太好了。 你想过没有？你出得了拱北海关吗？ 这， 既然他们已经对你采取了行动，而且又知道咱们俩的关系，怕是早就撒开了网吧。 哎呀，这， 没关系，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朋友，他是专门搞这个买卖的。 你的意思是让我从其他的地方出境？ 对，这对你更安全。他的电话号码是08-325-4679。 好， 他叫葛文昌。你只要说是我介绍的就行了。 哎，那好，我马上跟他联系。 如果还遇到什么问题，你再打电话给我。 哎，谢谢，就这样了。小姐，我想再打个长途。 填一下吧。 啊，啊，那给。 请稍后。 哎， 133号8号电话亭，133号8号电话亭。 请问这儿有没有一位叫葛文昌的先生？ 鄙人就是啊。你是谁呀？ 我是许文的朋友，想请你帮个忙。 哦，许老板的朋友啊。 对对对。 一句话 啊，能否搞一张去香港的回乡证啊？ 可以，不过没现货，要等上半个月。 哎呦，这个不成啊，我马上就要。 哎呀，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没有办法满足你。 那你有现成的吗？不管去哪儿的。 啊，现成的倒有。 哦， 唐家的护照，国际通用。 哎，行行行。 而且这不妨碍你到香港去逗留一段时间。 哎，好好好。请问多少钱呢？ 3万。 这么贵啊。 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就是许老板他自己想要也是这个价，已经是绝对优惠了。 好，那好，我在5天之内赶到你这儿来。 行，不过别忘了带你的照片，还有钱。 啊，知道了。 当803一行匆匆赶到宁波的那天，张毅又像鬼魂似的悄然从宁波出走了。而当803他们和与张毅有过交往的百货大楼的经理以及张毅的亲属一一接触时，没料到他们竟像鹦鹉学舌那样众口一词，把什么事情都一股脑儿地推到张毅身上。这种奇特的现象使803心里顿感不安，他留下了2名刑警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自己则和沈西又匆忙地赶回上海。 哎，803， 嗯， 刚才有个女的在门口打电话找你，说有急事儿。 留下姓名吗？ 留了，叫叶英。 叶英？ 对。 喂，请找夜莺。 喂。 啊，你是夜莺吗？ 对，你是刘队长吗？ 是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有他的消息了。 哦。 能见你吗？ 现在。 对。 好，我等你。 怎么？有张毅的消息了？ 有消息总比没消息好，等着瞧吧。请进。 刘队长， 请坐。说吧。 我今天早晨接到他的一封信。 哦，怎么说？ 他想自首。 自首？那他人呢？ 他有点害怕，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过他在信里都写了，把他跟许文、跟洪志的关系，还有参与黄金走私的经过，都详细的写了交代。 夜莺，人不到，怎么能算自首呢？况且，他对我们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有研究的。他是个作家嘛。 哎，我想，他是有顾虑。 他现在在哪儿？ 这我也不知道，只看到了这封信。不过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在给我的信上说还有最后一笔没脱手的走私黄金放在厨房的偷拍油烟机里，让我取出来交给你们，一共有300多克，我带来了。那你们称一下对不对？ 小李 啊， 你去核实一下。 好的。 夜莺，我想他肯定还会跟你联系的吧，否则他怎么知道我们的态度？ 我想是吧，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跟我联系。 我想就在这几天，他在急等着回音呢。你可以转告他，如果他真的悔过自新投案自首，我们欢迎。如果能有立功表现，对他就更有利了。早一天自首总比晚一天好。你也要做到他的工作。 这我知道。还有什么嘱咐吗？ 政策性的事对你们就不用多做解释了，看他的行动吧。 如果他的思想通了，我会让他来的。那我走了。 好，等你的好消息。再见。 再见。 这封信是从宁波写来的。 嗯， 这么说他还在宁波。哎，我们昨天 怎么不该回来？ 对，我看有必要再去。 不这样啊，我们反而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嗯， 别忘了他是个作家。 那你的意思 他不可能在宁波了，而他的那封信照我看也是来探探路的。 这家伙真够狡猾的。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自有安排。 哦， 来，你听着。 嗯， 咱们呢？ 803。 嗯， 广东公安厅雷队长来电。 怎么说？ 澳门警方说查无此人。 什么？查无此人？ 荣的心境，忠诚的道。 刚才播送的是《一网打尽》第二集《金蝉脱壳》，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朱磊。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夜莺由曹磊演播，张毅由许承先演播，许文由曹毅演播，张兰由狄菲菲演播，朱红由于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文伦、谭维红、张凌玉、汪义南、宋子平、李建华、程玉珠、王杰、金鱼、苏东升、邹凤鸣、岳凡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一网打尽。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三集，追踪伏击。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毅的下落，803和张毅的妻子夜莺进行接触，却意外地从他那儿得到张毅想自首的消息，对此803将信将疑。而正在此时，广东公安厅雷队长来电说，澳门警方回电，许文宏志查无此人。 什么？查无此人？这不可能。 可电文上就是这样写的。 哼，这澳门警方，难道他们？你说句话呀，803。 会不会许文、洪志他们都转移地方了？我们提供的材料基本上都是附庆、高升招供的。当得知他们被捕了，许文会不会采取点防范措施？ 这有可能。 你马上跟雷队长联系，要他继续和澳门警方保持联络。我们不打算放弃引渡的机会，有新的情况我马上会跟他联系的。 是，我马上去。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对付张毅？ 目前看来别无选择，只能从他的嘴里掏出些活情况。我们不能一头躺在引渡上，澳门毕竟不是大陆。 可你刚才说自有办法，好像胸有成竹。 不错。哎，沈西，你相信夜莺说的吗？ 将信将疑。 那么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这话怎么说？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你马上布置对夜莺24小时监控。 嗯，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 呵呵，咱们差一点啊，铸成大错，差一点忘了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物。这可是一场智力游戏啊，我们这场游戏只能赢而不能输。 好，我马上就去布置。 不出803所料，夜莺这两天没去学校上班，可活动频繁。803不时接到他部下发回的汇报。 803，我是小李，夜莺刚从银行取出人民币20000元。 好，继续监视。 是。 哼，还真有场好戏啊。 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803，我是小李，夜莺又从另一个银行取走了美金2000元。 知道了，注意别让他有任何察觉。 是。 他一个上午跑了5家银行，取了30000人民币5000美元，他想干嘛？ 等着瞧吧，这出戏啊，不出2天就该收场了。 这回我们可是以静带动。 对。 啊、哟， 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小谢、赶快到食堂随便买些东西，我在这守着。 算了，一块去吧。 哎，去。 哎，我就不信他这样马不停蹄的东奔西跑。 哎，别啰嗦了，快去快回，当心啊错过好节目。 哎，我说，他会把那些钱送到哪儿去呢？难道张毅又溜回上海了？ 哎呀，信不信由你，但我敢肯定。 好，快去，那不正对咱们的胃口吗？不出2天，张毅就露馅了。 不，我要等他们啊把戏演足，演到最后才拉下帷幕。 你也不愧老奸巨猾。 哎，用词不当啊！ 啊， 足智多谋。 803和沈西匆匆吃了午饭，果然又来了消息。 803，我是小李。 怎么说？ 夜莺在民航售票处购买了一张机票。 哪一天呢？ 后天飞广州的。 好，你们干得不错，可千万不能怠慢。继续监视他一切行动。 是。 怎么买了一张机票？ 嗯， 是他自己去广州还是给张毅买的？ 要是他自己去，那么张毅肯定也在广东。 嗯， 假如他不去，那这张机票就是给张毅的了。 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啊我们也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2天以后，当太阳刚爬上窗口，夜莺手提着沉甸甸的旅行包，关上家门，走出了弄堂。他那副打扮像是出远门似的。 出租。 你上哪儿？ 机场。 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请旅客们排队依次办理。 大力森，夜莺来了， 看他往哪儿走。 夜莺走进候机室，放下了旅行包，坐在塑料靠椅上，架起腿，泰然自若地翻看着当天的报纸。这时一直监视着他的沈西有些按耐不住了，难道他真的单个飞往广东？离飞机起飞只有20分钟了，可他却仍然毫无动静。 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赶快登机。旅客们，飞往广州的324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赶快登机。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 这样更安全。 东西都在包里。 哦， 这是机票。到了那边再给我来电话。 我知道了，你快回去吧，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路上当心啊。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 李英走了，怎么？ 不，让他去吧。走，快截住张毅。 嗯。 你是张毅吗？ 啊， 没想到咱们会在这儿见面。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不是写信说想自首吗？怎么手里拿了去广州的机票？你不愧是个作家，多么曲折的一部戏啊。 我 把他铐上带走。走。 身陷囹圄以后，张毅才自感不妙，现在不仅晚节丧尽，而且说不定要在牢房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这真是一场噩梦。要是当初女儿不把许文带回家，要是自己不和许文交往，那自己的生活就太太平平安安稳稳的。在他的一生中，85年似乎成为他两种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还以文人的清高洁身自号，可没想到自己固守了那么多年的精神防线，却那么快的不堪许文一击。 小兰，你先上去跟你爸爸打个招呼，我在车里等着。 好吧，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我回来了。哎，爸。 嗯？ 我有个朋友想让你帮个忙，人家是外商。 你又从哪招来的？你还嫌你的麻烦少啊？ 哎，你嘴巴干净点，她可是你自己的女儿，人家是来挑你做笔生意，你别假正经了。 哎， 就是，你对这个家有什么贡献呢？你说呀。还自以为清高，说是作家，还不是个空帽子，要名没名，要利没利。 我说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一上劲儿就冲着我来啊。 你到底见不见？人家还在楼下等着呢。 你不把他的来历讲清楚，我不见。 好好好，我说，他是香港的许老板的堂弟。 哪个香港许老板？ 许家腾老板呢？人家还请你吃过饭，还给你送过礼呢。 送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你问吗？ 你呀，还没见老就那么糊涂。上次在梅龙镇吃的饭，你忘了啊？ 哼，你的宝贝女儿啊，一会儿带这个朋友，一会儿是那个朋友，我怎么搞得清啊？哎，那礼呢？ 我收着呢，这你就甭管了。 哎呀，你们挣够了没有啊？人家在楼底下等着的嘛。 快去，快去把他请上来。 哎， 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为女儿想想。要他像你那样一辈子守着这间破屋子？ 哼，我没本事，可也不能。 不能什么？ 好，不说这些了，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请进。 哦，谢谢。 爸妈，这位就是许家腾的堂弟许文先生。 伯父伯母你们好，这是我的名片。 好，谢谢。 哦，许文先生也是个老板呢。 啊，不敢不敢，不瞒你们说，我才刚起步，我也是从大陆出去的，在澳门开了个服装厂，最近呢，我在我的家乡福建晋江办了个合资企业。 小兰啊， 嗯， 还不快给许老板沏茶？ 哦，谢谢。 啊，许老板你坐呀。 哦，谢谢谢谢。听说张先生是位作家。 啊，见笑见笑。 啊，我是粗人。没有多少文化，还得请张先生多加指教啊。 哪里哪里， 哎，现在当作家也不吃香喽、 现在要搞活经济嘛，还得靠钱呢。 是啊。 许老板，请用茶。 哎，小兰，我的事你跟你爸说了没有？ 啊，还是你自己说吧，我又不懂你们的生意。 啊、哎，许老板 啊， 有事你就直说。 好好， 你是许家腾老板的堂弟，我们不是外人。 啊是啊是啊，那我就直说了，张先生别见笑，我这一说就是生意。 你就别把他当做佛供了，现在这社会啊，能赚钱的才算有本事。 哎、啊，是啊是啊，我在晋江的合资厂流水线都快安装好了，这回我到上海来是专门来订购原料的，可是我人地生疏，四处碰壁、啊、只得求助于张先生了。 哦，哈哈，哎呀，我能帮上什么忙 啊？ 当然当然当然能了，张先生是个作家，又在部队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战友熟人包括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一定不少，只是对您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吗？哎，您本来就在棉纺厂工作，而我要的原料正好是属于你们这个行当的。 哦，你要的是什么类型的？ 是牛仔布。 哦，要多少啊？ 50万米。 哦，哎呀，这个数目不小啊。不过我倒有个战友是上海牛仔布厂的党总支书记，我可以帮你去问问 啊。那可太好了，如果办成了，那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如果一旦搞不到这些牛仔布，我厂里的那些工人只能眼巴巴看着我要饭吃了。 许老板，牛仔布可是当今市面上的抢手货呀。 啊，当然当然，这我清楚。 咱们还是把丑话晾在前面 啊， 办不成我们劳而无功，绝不会叫你倒贴。可要是办成了， 既然张先生和他们厂的头头是老战友，只要能搞到优惠价的，每米我给5分钱的好处费，你们算算，50万米就是25000块钱呢，这可是一笔好生意啊。 好，徐老板， 哎， 咱们就算立了君子协定了啊。 放心，我绝不反悔。不过什么时候能给我回音？ 老张， 嗯， 你说呢？ 1个礼拜怎么样？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待在上海等您的消息了。 小兰啊， 嗯， 这个礼拜你就多陪陪徐老板，到处转转玩玩啊。 就怕他没那个心思，心里呀、啊、老惦着那50万米的牛仔布。 哪里哪里，还是伯母想的周到啊。 去你的。就这样，张毅终于下海了。几经游说，他顺利地搞到了50万米优惠价的牛仔布。许文倒也不忘旧情，在他所得到的利润中给了张毅5000元钱。张毅虽说有点失望，可在当时就是写一本几万字的长篇小说，稿酬也没有那么多呀，所以他也只能自我安慰一番。从此张毅便一发而不可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当看见女儿带进带出的那些港商台商挥金如土的时候，他心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抓似的难受。他明白了，要想过舒服的日子，就得赚钱，不择手段地赚钱，唯有这样才能抹去身上的寒酸味，也才能稳住在家中的地位。而张毅全身心的投入是在88年底，那时许文已靠走私黄金发了大财，那次与洪志各自携带自己的老婆专程到上海拜访他们的客户，当然许文也没有忘了他这位老朋友张毅先生 啊。让他们去跳吧，咱们好好聊聊。来， 哎呀，许老板现在做什么生意啊？ 黄金， 这不烫手啊。 咱们有安全通道，只要带入境内就是公对公的交易，出不了问题。 哦， 上海的傅庆、高升不都在做这个买卖吗？而且都发了财。 哦， 哎，不瞒你说呀，就这一年半载我是赚足了钱，至少是这个数。 十万？ 不， 100万。 如果顺手的话，只要大陆和港澳的黄金差价还有赚头，不出一年尾巴上还能加个零。 嗯，有这么大的油水， 所以啊，我才没有把你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嗯， 啊，我现在是别无他求了，房子也买了，日子也比过去顺当多喽。 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房子还是靠你女儿买的，而你家钱柜的钥匙始终挂在你老婆叶英的裤腰带上。对你张先生我一向佩服，可你的处境并不令人满意呀、啊、现在到哪儿不都得花钱吗？ 不提不提。 我可是好心挑你赚笔钱呢、啊、有了钱往后你的腰杆不就比谁都硬吗？想想吧，这可是一笔好生意呀、啊！不出一年，你就能赚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我不明白，你不是已经向那么多人提供了货源，几乎是垄断了上海市场啊，还要找我干嘛呢？ 你和他们不一样，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不会把你和他们搅和在一起。再说上海的市场基本饱和了，所以我想咱们得另辟个码头。 嗯，我想你是在打宁波的主意吧。 张先生啊，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怎么样，拿定主意了？张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啊。 张毅在金钱的诱惑下变得昏昏然，而当他清醒的时候已经身陷囹圄。他在短短的几天牢狱生涯中悲痛欲绝地写下了几万字的交代和悔过，可这时他的泪水已经抹不掉他的罪行了。 张毅，哎，这些天你的交代的确写得不少，思想根源也挖得很深刻，可你至少还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 啊，刘队长，我可是都交代了。 是吗？ 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我这几天脑子里的很乱。 哈哈，可以。我问你，在短短的一年里，你去了宁波几次？ 11次，我在交代里边都写了。 这11次都是你一个人去的吗？ 有几次叶英也陪我一起去的。 几次？ 我有些记不清楚了。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去了11次，但有9次叶英都和你同行，可在你的交代中怎么没如实写出来呢？再有，每一笔交易都是你经手的吗？ 大致如此啊。 那货带在谁身上？钱又是谁掌管的？谁接收的？ 这我…… 啊，你有顾虑，想保夜莺过关，这情有可原，但是事实必须澄清，否则怎么能证明你再三表白要彻底悔过自新呢？ 是，我确实有顾虑，但我一定如实的交代。 好，第二件事。你飞到广州以后，下一步是哪个站？ 我托人搞了一张唐家的假护照。 这你已经交代了。 啊， 是谁介绍的？ 是，许文。 你什么时候跟他联系的？ 啊，那是我逃到宁波以后，我打电话跟他联系的。 那好，把他的住址、电话统统写下来。 他有好几个住处了，不过常住的那几个，我这就写给你。 张毅立即写下了许文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审讯完毕后，803马上赶到办公室， 马上把这几个住址和电话电传雷队长，要他通知澳门警方务必查处，引渡许文和洪志。 刚才播送的是《一网打尽》第三集《追踪伏击》，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兴华、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录音田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朱磊。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夜莺由曹磊演播，张毅由许承先演播，许文由曹毅演播，张兰由狄菲菲演播，朱红由于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文伦、谭维红、张明玉、汪义南、宋子平、李建华、程玉珠、王杰、金鱼、苏东升、邹凤鸣、岳凡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